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听力的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information, a lot of the backgrou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Antarctic Treaty、and als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ntarctica and Africa. 没错，那么在之前节目中呢，我们已经讲过一次有关于南极科考的一个对话了。 对， 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深入下去。 对，这是一个采访啊，大家就会听到呢这个采访的人在问一个负责南极科考的博士一些关于南极的历史背景知识。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一部分当中呢，会听到南极的条约以及当时的这个南极与非洲之间的联系。说起来南极其实和非洲还是相距甚远， 是， 那它又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在听之前咱们先看一下生词。 好， 好，首先一个呢就是 nuclear explosions or waste disposal。 那在南极呢比较要注意这个核爆炸这件事儿，以及呢这个废料的处理，废物处理。waste 就是废物， disposal 处置，那么 nuclear 就是常见的这个核啊。说到这个核，有核武器 nuclear arms 啊，还有核电站啊 nuclear hydropower station。 这个 nuclear 就是核的意思。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另一个生词， go far back， 就是回溯到什么什么时间。通常呢讲这个历史的时候，就是可以说中文会说什么什么事情追溯到啊多少多少年以前，那这就是 to go far back。 那 as far back as 就是可以早到多久之前呢？在课文中他说 well as far back as the 19th century、 19世纪啊， 没错， 200多年前呢， 没错啊。一会儿大家会听到啊这一句话。好，那我们预习之后呢，现在就听一下这一部分的录音。 And one other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Antarctica is the driest continent on Earth, surprisingly. And so you have to drink large amounts of water when you're there. How old is Antarctica? Oh, we're pretty sure it was part of a larger landmass, but it broke away from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170 million years ago. How can you be certain of this? Because fossils and rock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Antarctica,which are the same as those found in places such as Africa and Australia. Amazing. To think that it was once attached to Africa. Now, let's just have a look at the Antarctic Treaty. How far back does the idea of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go? Well, as far back as the 19th century, when 11 nations 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event. When was that exactly? In 1870.And it was called the Polar Research Meeting. And then, not long after that, they organized something call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And that took place when exactly? Over 2 years, from 1882 to 1883. But it wasn't until the 1950s that the idea of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was proposed. And in 1959, the treaty was actually signed. What do you see a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treaty? Well, firstly, it means that the continent is reserved for peaceful use. That's Article 1, isn't it? Yes. That's important, since the territory belongs to everyone. Yes, but not as important as Article 5, which prohibits any nuclear explosions or waste disposal. Which is marvellous. Well,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to stop there, because I'm afraid we've run out of time. Thanks for coming along today and telling us all about the centre and its work.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现在录音听完了，大家是不是能听明白呢？我们开始讲解一下录音中的一些句子。 好，首先呢，他就说这个非洲呢，之前和南极洲其实是一个大陆块，后来分开的。 And one other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Antarctica is the driest continent on Earth, surprisingly. And so you have to drink large amounts of water when you are there. 好，他谈到去南极的这个情况呢，他说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去南极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喝水。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地球上最干的地方啊，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方出奇的干。How old is Antarctica? 那么这个南极洲到底有多大年纪呢？ We are pretty sure it was part of a larger landmass, but it broke away from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170 million years ago. 数字我念得非常的快， 170 million years ago. 他说曾经呢，这个南极洲呢是一个大陆块的一部分，但是呢在170百万年前，也就是说1亿7000万年前，它就从这个大陆块脱离了。 Broke away from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How can you be certain of that? 哎，于是这个采访的人呢就问这个博士，你怎么这么确定呢？ Because fossils and rock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Antarctica, which are the same as those found in places such as Africa and Australia. 这就说明在南极洲所发现的化石和岩石和在非洲以及澳大利亚所发现的是一样的。那就说明以前非洲、澳大利亚和南极洲其实都是一个整体。 哦，后来分开来了。 对。 大陆板块移动了。 没错。 所以才分开了。 也就是你说和澳大利亚近吧，还有情可原。因为毕竟这两个地儿本身都在南边。 可是你要说跟非洲近吧，还真的有点牵强啊。就目前来看，感觉非洲大陆和那个南极洲大陆 距离非常之遥远， 一热一冷，你看， 没错， 感觉不是一个地方哈。 对， 但是最初的时候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好，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很是令人感觉到神奇。于是呢，这个采访的人就说 ：“Amazing 啊，难以置信 ，to think that it was once attached to Africa 啊，曾经这个南极洲呢是和非洲联系在一起的。”好，那么到这一部分呢，南极洲与非洲的渊源就讲完了，大家听懂了吗？那接下来这一部分呢，他再去讲这个南极条约。 Now let's just have a look at the Antarctic Treaty. How far back does the idea of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go? 就是 how back does it go? How far back does it go? 那南极的条约到底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这是一个国际的条约。 Well, as far back as the 19th century, when 11 nations 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event. 最早呢是在19世纪的时候，有11个国家组织了一个国际的会议。 When was that exactly? 那么到底具体是哪一年呢？ In 1870. 这个年份大家在第一次听的时候记住了吗？ 1870 是1870年的时候。 And it was called the Polar Research Meeting. 啊，这次会议呢就叫做极地研究大会。啊， Polar, P-O-L-A-R, 啊，就是极地的意思。 And then, not long after that, they organized something call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好，那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他们又组织了一次会议，叫做第一届国际极地年。啊，这个活动还是挨得比较近的哈。 And that took place when exactly? 那么这一个事件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Over 2 years from 1882 to 1883. 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跨的两年，从1882年到1883年。But it wasn't until the 1950s that the idea of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was proposed. 好，那国际的合约其实一直没有动静，一直到了1950年代，这时候才有人提议建立国际性的条约。这里面的句型就是 It was not until 一个时间 that 啊，是一个强调句型。比如说，一直会到五月份才能有具体的消息，英文就可以去这样去强调 It will not be until May that there will be any substantial news. 好，这是一个句型，大家记一下啊，就是 It will be not until May 一个时间，然后呢 that 啊，后面加主语谓语。那我们用一个过去的时态练一下。 好， 一直到昨天这个工作才完成。 It was not until yesterday that the work was completely done. 对，was completely done. 就是说，到昨天之前都没有什么进展啊，一直到昨天才出现进展。英文喜欢用 not until 啊，这个双重否定，这个是一个强调句型啊，就是 it is, it was, it 加上 be, 然后加上这个时间，加上 until, 否定 not until。等会儿我从头来啊，这句话 it 加上 be 动词的否定形式，加上 until， 完了加上一个时间的名词，然后再加 that， 再加主语谓语句子。好，这是强调的是前边的那个时间。所以回到课文中呢，他就是说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50年代的时候才有人提议国际条约成立。In 1959, the treaty was actually signed. 那条约最终的签署是在1959年。所以整个事件的严格从18世纪一直到最后签订是在1959年。What do you see a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treaty? 你认为呢这个条约的主要的成绩在哪儿？ Well, firstly, it means that the continent is reserved for peaceful use.首先呢，它就意味着南极洲这块大陆是仅限于和平意图的使用，就是仅用于和平啊，不能用于战争。That's Article 1, isn't it? 好，这里边 Article 就不是文章的意思。 那这里的 Article 是什么意思啊？ 是条款的意思。 哦， 比如说你签一个合同啊，第一条怎样怎样，这就是 Article 1。这里边 article 在法律的文件之中它是条款的意思。 明白了。 好，所以在这个国际公约中呢，第一条就是要把这个南极洲大陆仅仅用于和平的活动。Yes, that's important since the territory belongs to everyone.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一块地域是属于每一个人的。Yes, but not as important as Article 5. 没错，这个第一条很重要，但是呢并不如，还不像第五条那么重要，也就是说第五条更加的重要。Which prohibits any nuclear explosions or waste disposal. 那么第五条就禁止任何的核爆炸，也禁止任何的废物处理。就是你不能拿这个南极洲当一个大的垃圾场，什么废物都往那儿扔，是吧？这个南极洲虽然没有人居住嘛，但是呢也要保护它的环境。 没错，这已经达成共识了啊，大家都签了这个 article 啊，所以大家都要保护南极洲啊，不能够去掠夺它，不能够去把它当做一个战场或者是倾倒垃圾的一个地方。 没错， 一定要保护那边的环境。 Which is marvelous 啊，说这个太好了。Well,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to stop there, because I'm afraid we've run out of time. 这就是在新闻采访中经常说的。不好意思，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可能只能聊到这儿了。大家在英文中，这个句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句子，我再说一遍。Well, I am afraid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op there, because I'm afraid we've run out of time. run out of time 就是没时间了、 嗯、 他用了两个 I am afraid 就是我恐怕、啊、就比较客气的说法、 嗯、 Thanks for coming along today、欢迎你、再次感谢您今天、来到这里。你看英文他说 come along A-L-O-N-G 是这个 along、 嗯、 他没说 thank you for come today 而是 come along这个副词请大家注意好 and telling us all about the center and its work、并且给大家讲了这个中心和他的主要工作。好，那么这就是整个的采访的录音第二部分、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请大家再听一遍这一部分录音。 And one other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Antarctica is the driest continent on Earth, surprisingly, and so you have to drink large amounts of water when you're there How old is Antarctica? Oh, we're pretty sure it was part of a larger landmass, but it broke away from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170 million years ago. How can you be certain of this? Because fossils and rock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Antarctica, which are the same as those found in places such as Africa and Australia. Amazing. To think that it was once attached to Africa. Now, let's just have a look at the Antarctic Treaty.How far back does the idea of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go? Well, as far back as the 19th century, when 11 nations organized an international event. When was that exactly? In 1870, and it was called the Polar Research Meeting. And then, not long after that, they organized something call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And that took place when exactly? Over 2 years, from 1882 to 1883. But it wasn't until the 1950s that the idea of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was proposed. And in 1959, the treaty was actually signed. What do you see a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treaty? Well, firstly, it means that the continent is reserved for peaceful use. That's Article 1, isn't it? Yes. That's important, since the territory belongs to everyone. Yes, but not as important as Article 5, which prohibits any nuclear explosions or waste disposal. Which is marvellous. Well,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to stop there, because I'm afraid we've run out of time. Thanks for coming along today and telling us all about the Centre and its work. 这是一幅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一部分呢，咱们把录音听完了啊，感觉还难吗？我觉得经过讲解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听个八九不离十。 嗯，我觉得这一段内容呢，其实在雅思听力中算是比较难的，就是雅思一般都会就是考一些这种对话呀，或者是一些跟学生有关的一些讲座， 对，就生活类的场景是吧，这是大家比较能够好掌控的，而关于一些专业背景的东西就比较难了。 那像今天这个有关于南极科考的内容， 没错， 有点像那个托福听力的感觉啊。 对，他讲了好多历史，那大家在听的时候注意到了时态吗？所有的时态都是过去的时态， 嗯， 一般过去时啊，这个见的很多，而一般过去时如果说我们在用到口语中的时候就不太好去把握啊，大家还是比较习惯用一般现在时。那么当然了，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呢，这两个时态呢要取决于你要描述的那个动作所发生的时间在哪一个段啊。在这一部分的听力中呢，其实是有混用，有的时候用过去，有的时候用一般现在时。那么它呢，就是需要你脑子比较清楚。凡是有动词的时候，就有时间，还有呢，语态啊，就比如说是主动的呀，还是被动的，这个和中文的差别比较大，所以大家需要习惯那个思维方式。 嗯，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有些句子，我来说中文啊，都是课文中涉及的，咱们来看一下你能掌握多少。 嗯， 好吧，首先。来，在南极洲你必须要喝很多的水，因为 那个地方是地球上最干的大陆。 In Antarctica,、you need to drink a lot of water because it is one of the driest places in the world on the earth. 不错。好，再往下面一个是南极洲曾经是一个大陆块的一部分，后来在1亿7000万年之前脱离了这个大陆主体。Antarctica used to be part of a larger landmass, but broke away from the continent 170 million years ago. 1亿7000万，你看我要这么说的话，你就得反应一下啊，在英文中三位一段位呢，就是170百万。你一看百位数后面有 million， 那么这个百位呢就是亿啊，所以是1亿7000万。好 ，170 million years ago。再来啊，就是在澳大利亚和南极洲所发现的化石及岩石，与非洲所发现的是一样的。好 ，fossils and rocks found in Australia and Antarctica are the same as those found in Africa。啊，这个比较级，什么什么东西是同级的，和什么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句子比较长啊。现在我们再练一下啊，就是我们所读的课本和你们所读的课本是一样的。 The textbook we use is the same as the one used by you. 对，好，你可以前面主动后边被动，这都没问题。那如果说我们20年前用的课本和你们现在用的课本是一样的，英文怎么说呢？就是 the textbook we used 20 years ago is the same 或者是 was the same as the one you used now。啊，就这种句子，就是虽然它长，但是呢，这个内容上记起来也不是说那么容易，短期的记忆就记不住。好，再来啊，早在13世纪，中国就有了非常华丽的服饰。As far back as the 13th century, there were already superb clothing.In China. As far back as the 13th century,、there is、superb clothing in China. 好，再来啊，早在4岁他就能够演奏非常复杂的钢琴曲了。 As far back as 4 years old, he was able to play very complicated piano music piece. 对，好，所以这个可以用得很灵活，你也可以说 as early as, 啊，就早在什么什么。你也可以说早在早晨2点的时候我就醒了。As early as 2 o'clock a.m. I woke up. 这就是一些句型，其实要落实到自己口语中能用，还是需要再去加强练习啊。再来一个啊，在那之后不久发生了另一件事儿。英文怎么说啊 ,long after 是很久以后是吧，所以英文是 not long after that, 然后呢 something else took place. 啊，课文中是 and then not long after that, they organized something calle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好，我再给大家出一个句子啊，大家来试。在奥运会之后不久，然后呢他就退役了，讲某一个运动员。Not long after the Olympic Games,he, an athlete, quit being an athlete. 啊，就是他停止作为一个运动员了。好，那么这个练习呢，咱们拓展到这儿。今天呢，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英练习，但是就是这些简单的句子才能够让你有那个意识去构造那个句子啊，熟悉这个英文的语法和主要是思维方式，就是你想那个词出现的顺序和中文不一样。 虽然今天的听力材料很难，是有关于南极的，可能你平时用不到有关于南极的科考方面的一些英语知识哈，但是呢，它的一些句式、 对 一些词组的用法是可以让你融会贯通，用到其他地方去的哈。 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学到这儿。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